请掀开经本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设无逆罪，罪是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煞父煞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于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堕极无间的堕大阿鼻。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 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沙俄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就是对这种。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你想找阿罗汉了，啥也找不到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啊，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了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啊。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打他了，不倒哦，他就上来了。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种重大的罪业啊，这是无间地狱的业有。那么第三种呢，错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呀是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呀。末后一条破和合僧啊，破坏僧团。和合僧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 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运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坏和生死，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毁谤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界，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啊，造足罪业之事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半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应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那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这个。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就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嘛。啊，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给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啊。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啊，你随便批评经典， 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之身呐、啊，你任意批评呢，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啊，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书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激而说的，啊，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啊？丹霞斩妖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他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啊。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啊，所以过去学佛有四禅，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婴儿啊。啊，两三岁的小孩由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掉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中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乃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 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的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啊。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啊，《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啊，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吧。啊，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吧，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很记清楚。我们懂得依义不依语啊，这个争论就没有了啊，不必坚持哪一家啊。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啊，学佛这个四依法，你看多重要啊！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这是究竟了义 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啊。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啊。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没有成就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乘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 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破执着你就出三界，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那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呢、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想想，这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是不能不明白。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啊，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啊，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啊，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啊，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啊，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尘，在经上讲的，啊，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汇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啊，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吧？啊，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依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依《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依《阿弥陀经》也行吗？那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的时候决定不怀疑。免堕边地一尘啊，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啊，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升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 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啊。啊，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啊，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记得在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在人生呢，还遇到这个法门呢。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了，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啊，所以在现前，无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啊，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啊，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只有一个感恩戴德啊。那么你要问了，这些陷害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人，对你有什么恩德？你还要感谢他，还要报答他，有恩德啊！啊，他的回报，侮辱陷害，这正是像老师来考试一样啊，我这一关通过了。啊，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啊，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吧。啊，他把我保送去了嘛，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是我们有恩德啊，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吧。啊，地福善恶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一念就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啊？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哪一道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你觉不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啊！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啊，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 经上讲的无逆罪，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僧护，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啊，比这个忤逆又加了四条了，啊，这个加了四条了，第一个是身无，啊，吃出家人的东西。哎呦，这个我们听到他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我们出家人呢吃在家人的东西，啊，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道场的是我们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啊，那么这是讲十方常住 啊，怎么个吃法呢？道心吃，贪心吃，啊，这个就有罪 啊。你到寺院里面，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的人请你去吃，这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的。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啊，农业社会里面呢休闲的时间长啊，它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有空闲呢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啊，一挂就几个月啊，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啊，念佛参禅啊，所以他到寺院去啊，那么到寺院去讨单啊，就是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啊，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这不是白吃 啊，分一份工作给你做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那从前没有印刷书，只有写，而念书人你住在这欢迎你 啊，你替我写经啊，抄写这个经本啊，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啊，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啊，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啊，是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呢一定是请他写经啊，那么要不是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啊，像打扫环境啊啊，厨房里面帮忙啊啊，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啊，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啊，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就砍柴了，砍回来还要劈柴呀，都是很粗重的工作。泥都是糙米，泥是收的是稻谷，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泥再冲熟，啊，都需要人工。 啊，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多半要兼这些工作啊。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啊，真的是佛慧双修啊，那就没问题啊。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这个舍身无啊要讲清楚啊，不讲清楚啊，大家都害怕了啊，都不敢到寺院来了啊。那么第二个是服务啊，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啊，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啊，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的，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啊。那么第三个煞父，第四煞母，第五煞阿罗汉，第六破侯和僧，这个是无念自己都有的啊。第七破比丘禁忌啊，从容教唆比丘犯戒啊，这个是多阿鼻地。第八个是犯净行尼啊，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啊，这个多阿鼻地。第九个做一禅体啊，这个一禅体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念念呢都与邪之意食恶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禅体，其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恶，所以说他没有善根的。佛讲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啊，这人生呢可是这个习气在，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这个是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啊，他又造罪业，受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啊。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王阿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也，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啊。我们经常常讲啊，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 寿命短的，以及这个一劫，给诸位说，大劫不是小劫。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啊！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啊，造作这么重的罪恶。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啊，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这个戒经半月诵戒啊，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所以我要求啊，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念一遍，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啊，并不长啊，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啊，才能保住人生呢，不堕恶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劫；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刃；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柱；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问；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啊，跟我们说了22种。六说，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种类繁多，六说而已， 第一个讲四觉，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啊。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沙门变成出家人的转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啊。那么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个最集中，这是冒充出家人。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没有啊。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偶业大师啊，这个在净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偶业大师是什么人没人知道，可是印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偶益大师做的，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这么赞叹呢啊，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啊，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啊，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偶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要是观世音持的话佛菩萨再来啊，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啊，示现出家受了戒，他懂得戒，他研究戒，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 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啊。所以欧耶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诚实法师，欧耶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诚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的，这是欧耶大师的大功臣。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诚实出家又破碎，诚实自称出家又破碎，这个是名副其实，不放过。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了。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所以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占察轮相所以欧耶大师是用占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古人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叫大家非常尊敬他是修建体，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书籍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都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得戒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 说你没受戒啊，我们形式上就是不行，自己要清楚没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啊，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啊，啊，要懂得这个身份。啊，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又不成，啊，名实相符。啊，那么这就对了。啊，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大妄语啊！啊，这个四界地狱啊，哎，可能就有份了。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因呢，啊，过无观体啊，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啊，我们虽然不去啊，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是啊。那对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的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啊，他那个袈裟大概只有三寸大，啊，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过午，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这个衣服不能改啊，有很大的作用啊。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啊，要这个改这个服装，啊，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啊，决定不能改，啊，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都有很多，啊，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啊，这个不是麻烦事情啊。你一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多这个地方啊。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境界啊，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啊，是一场戏呀，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啊，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啊，不善观察了，生气啊，贪爱的染心，那个麻烦大了啊。那么四界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啊，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啊，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啊，这个火呢 是从四个觉里面喷出来的，啊，人在里面呢，被它烧啊，被它煮啊，啊，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啊，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周一没有间断的，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面，他举烈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另外还有一种意义，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这个杀生啊，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觉地狱里面受报。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剁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个麻烦的了。煮熟了之后，你去吃他的时候，他都感觉痛苦。啊，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这些事情佛是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所事，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了，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 非道地狱就是道伦地，这四面都是道山的。啊，空中还有道伦，啊，道伦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啊，从空中落下来。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夜莺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地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啊，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啊，这个弓箭是带火的。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六百亿生死。这个、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的。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来，活了再说。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意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所以得这个果报。第四，架山地狱，这是人走在这个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架山，受这种刑罚。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合地狱啊，这众多的山啊合起来，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啊，这牛头马面的啊，拿着这些狼牙棒呢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的跑到山里面去躲藏啊，跑到山里去，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金山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河，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夜莺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夜莺？这个夜莺非常复杂，种种物业感得这样的果报。 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到堕到地狱是总报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那么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呢、啊，业障被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又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呀、啊。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起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因果循环，没完没了。通枪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这个枪是古时候的大枪。业因呢，还是杀生，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特别是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所造的业报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习，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狱啊。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做绳索，就拉这个车。后面这些鬼族啊，在督促你，在赶你，邪欲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一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这个鬼族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那个鬼族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了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啊，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族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一丝好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 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所都欢喜啊，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第七，卸床垫，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佛在经上讲啊，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行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牵牛，牵牛的鱼，后面经文上会讲到。第九啊，是牵衣，是铁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啊。这个罪人穿上这个铁衣，全身都焦烂了。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业因是他过去在人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造这个果报。另外就是出家破戒啊，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啊。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铁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之下是人生啊，我们披了这个袈裟，造作罪业，那么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生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铁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亲刃啊，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私教 昧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啊，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啊，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啊都堕在这个地方。亲人刀刃里面都出火啊，这个刀刃跟前面那个刀刃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啊，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啊，第十一戒律地狱，第十二羊童地狱啊，羊童口业的罪报啊，还有饮食的果报啊，这说是一口业的羊童五口啊，这是童烧化了给这个罪人引啊，铜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啊，这个五脏六腑都浇染了。第十三抱柱地狱啊，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借柱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报。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读经觉得这个抱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 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所以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在罪人上。啊，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啊，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现啊，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的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啊，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啊，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间。流火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未报二相之中，二者土气，非为龙火，焦烂骨髓。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呢，也是说流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的。这个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啊，在后面追逐啊，没有法子逃啊，所以那个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根舌地狱的舍无是根舌地狱，这个是造的口业。啊，妄语、念舌、恶口、其余，啊，造这种口业的人，这杂舌地狱，啊，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啊。啊，那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它的身形就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错手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活地狱。这个地狱里面 地狱的一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夜莺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辉地狱，啊，这个灰你看到啊，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啊，第一种过去在人中取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啊，放在热灰里头煮啊，或者在热沙里头啊，干这些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教游的，在这个火山温泉的地带，那个水跟这个沙热度都很高，啊，大家在那煮鸡蛋呢，啊，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的，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啊，不是种蛋，啊，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的，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夜莺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啊，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也是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并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窃鸟窃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呐，啊，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 喝酒，喜欢吃肉，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戒完，鸡吞戒完，克饮羊同啊，鸡吞戒完，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夜戒服，长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独闭无门呐、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徐氏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钱呢，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啊，吓了一身冷汗，啊，皆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部分呢属于口业，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中啊，所以展身尤其物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回报，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铁斧啊，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啊，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不成啊，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啊，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啊，青年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真正多尘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真正其余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 这样的果报啊。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这个日子在苦啊啊，多沉沉会不止，堕这种地狱啊。三法度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如刃，形如半月，各个生缘记忆，彼曾破我，我今彼破，由此生成啊，更像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祖道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见阿鼻也不例外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啊。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啊。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啊，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啊，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换一句话说，你 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啊，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的啊，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实现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实现一样吧。啊，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他念念呢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那菩萨在那一时间，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啊，减少他的痛苦，点醒地狱众生呢。哎，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啊，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实现了，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呀，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所以只有实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觉悟。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啊，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你求什么啊？真正做到无争无求啊，我们心定啊，心清净啊，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了。